我是冷节奏的张晓松，口琴手。 我是冷节奏的主唱兼吉他手空昭。 两个人都很感觉很冷静，是乐手都很冷漠吗？ 乐队叫冷节奏吧？ 对，因为我们是冷节奏，所以我们 就是因为叫冷节奏，所以要故意很冷，还是本来就很冷，所以要把乐队叫冷节奏？ 装的，这都是。 好的，也希望大家今天可以通过我们正在直播的活力酒吧的直播间和大家互动起来，一起问一问关于冷节奏你们想要知道的问题，或者来点评一下，看看他们的唱功到底怎么样。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先进入今天的先声夺人。我只想唱歌给你听，我把你在什么地方， 我只不过想唱歌给你听，我把我唱给你听， 夺人唱给你听。先声夺人唱给你听，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八二正在直播的挑战新歌声。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是冷节奏乐队，刚刚已经讲了哈，因为他们比较冷，所以今天整个感觉很沉默，但没有关系，我们的直播间里非常热，因为有这么多的灯在照着我们哈。待会儿感觉就暖和起来了。 哎， 那赵叔今天一开始先跟我们介绍一下冷节奏乐队吧，你好像比较了解一些 啊。对，我跟他们认识时间比较久了，之前还去参加过他们的音乐现场啊。但是对于冷节奏乐队呢，对于我个人而言，我是比较了解公昭的啊，因为公昭是认识比较久，而且他自己也是唱作人啊，弹吉他弹得非常的好。那么张晓松老师呢，久仰大名啊，久仰大名。 来，这个大名我们跟大家介绍一下哈，张晓松老师是中国蓝调口琴演奏家推广史推广者，同时推广大使， 对， 推广大使啊，推广者哈，同时也是蓝调口琴网的创始人。他合作过的艺人个顶个的都很大牌，但同时呢，也要跟大家介绍一下，可能你之前在电视或者其他的一些媒体上有看到过张老师的身影，但你并不知道他就是今天光临我们挑战新歌声的张晓松。比如说哈，大家比较熟悉的，像之前现在可以正在观看我们视频直播的朋友可以看到，在荧幕上有当天就这个韩红哈正在歌手舞台上表演的时候，其实那次是有一个曲目叫做《红蔷薇》，对吗？ 对， 是，然后是张晓松老师现场给做的那个口琴 的 伴 奏，伴 奏， 对， 是。除此之外呢，还有包括像《中国好歌曲》当中的张凌，以及《蒙面歌王》当中的孙楠，都有过张老师的身影。 对，没错。 哎，张老师想问一个问题，跟这些大咖同台的时候有什么样的感觉？ 第一次还是比较紧张的。最早的时候是跟那个是张凌凌哥嘛，然后最早是在他的那个酒吧跟他一块合作，就玩 blues。大家知道张凌是中国最早也是玩最好的这个纯 blues 的这样的一个乐手和歌手，但跟他待习惯了，就会经常会有一些所谓的明星大牌去他酒吧光顾，然后见多了就觉得大家都一样， 习惯了，都是普通人， 对，都是做音乐的， 都是音乐爱好者。 到后来有一些这个需要，比如说韩红，他那个我是歌手哈，对，我是歌手，需要这样的一个伴奏，然后我就去了，然后前一天去了，确定要演奏什么东西，然后排练好了，第二天下午就录。录完了我就回来了。 我们既然说到这里了，那通过我们九八二这个全平台可视化的直播媒体呢，大家其实也可以看到现场的视频版哈。我们来欣赏一小段，这就是当天正在这个节目的演播现场。我们来听听开头有一个镜头很快的扫过张老师，但是能看到那个捧着口琴的人就是他。这是韩红演唱的《红蔷薇》。 对，这个灯光师给的灯还是有点异。 哇哦，阿令发出了比较惊艳的声音，但我们这个声音有点小，不过大家稍稍的可以听得清楚。好帅啊，侧影，一小段的 solo。整个的这一个视频文件的声音比较小，所以大家可能只是可以通过画面哈看到当天张老师的这个演奏。然后呢，接下来呢就是韩红演唱的部分了。我们今天并不是很关心，我们只要看到张老师就可以了。 中间还有啊？ 是啊，中间那我们要快进一下吗？可能都跳过去。 不用了，没必要。 好的，那进入我们今天的先声夺人呢，大家其实也更想要看一下，哎，吉他手和口琴演奏家组成的一个乐队，你们的曲风是偏什么样的呢？ 布鲁斯 funk 吧，布鲁斯 funk 这节奏感比较强的音乐。 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进入今天魔音秀的环节，来听听冷节奏乐队今天给我们带来的第一首歌曲。 好听的，还有好看的。 除了好看的，还有来闹的。 满满音乐活力，尽在 FM 九八二。 挑战新歌声，魔音秀。 环节我们可以看到，在我们的表演区，冷节奏乐队已经就位了，我们的大屏也在缓缓的挪过去。现在你们可以稍微调试一下琴哈，因为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公昭带来的一把琴，哎，还蛮新颖的，因为它并不像我们通常看到的。怎么样，这个声音你觉得 OK 吗？ 没有声， 这个声音现在你再弹一下试试看。 话筒里有，但是这个琴现在没有。对， 我们这边听到的是有的，你觉得呢？ 但是我这个琴，对。 所有的音量都开。 现在现场直播试音阶段。声音还是比较小，是吗？或者整体音量能再更好听。现在是最大，你觉得吗？好的，那现在我们先调试一下音量。接下来呢，我们还是先来欣赏一段之前的时候，我们的吉他手公昭，他在网上也有很多的视频哈，被大家所广泛的翻唱。我们先来听听看他一人多乐器翻唱的这一首《Let It Go》，来听听看公昭一人多乐器翻唱，这个视频制作的也是非常的有心。 刚刚看到的这个视频的画面呢，就是来自我们今天的音乐爱好者抱着吉他的公招，然后他用多台乐器来一起拼在一起。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画面当中哈，有吉他，有电子琴，还有 好像还有鼓吧， 是吧就是拼在了一起，一起来演唱的这一首。看着视频里面蛮厉害的，不知道今天现场的表现怎么样。那现在呢，公招还有我们的张晓松老师都已经准备就绪了，来跟大家介绍一下今天你们要唱的歌吧。今天是原创作品，对不对？ 丽丽是我们冷节奏今年5月26号发行的第一张EP 冷节奏中的一首主打的歌曲。 嗯，丽丽也是一个人名字对吧？我好像问的有点多余，想问她跟莉莉安之间是什么关系。 对，但是丽丽是个就是很纯洁的意思，但这歌就是讲的是说是不是叫丽丽的女孩都这么纯洁美好呢，是一个疑问的歌曲。 嗯，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交给冷节奏乐队一起来为我们演奏这一首丽丽。大家也同时可以在唱吧狐狸酒吧的直播间当中跟我们一起互动起来，你觉得冷节奏唱的怎么样呢？如果喜欢他们可以一波小礼物还有666走起来。接下来的时间那我们就交给冷节奏乐队了，你们准备好了就可以随时开始。 人生的心跳到底有多轻？ 声。哦，非常的感谢，谢谢。好，非常的感谢今天我们的冷节奏乐队，也可以现在你们可以从表演区回到我们的访谈区了。哇， 辛苦啦！ 是能够感觉到哈，两个人的之间，他们介绍的他们乐队的这一种风格，现在就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做一个呈现。这是他们今年发行的新歌。那现在呢，我们先等冷节奏乐队先回来。在这之前呢，刚刚我们给大家重点介绍一下张晓松老师。但作为跟龚钊更熟的赵硕哈，你应该更了解龚钊一些了。我们就先从龚钊扒起吧，接下来就到我们的八卦时间了。 龚钊呢是这个土生土长的北京女孩哈、啊嗯、然后从小就是也是弹琴唱歌的啊。我据我了解，她的吉他的老师是 对唐朝乐队的老五， 哇，非常厉害的吉他手， 师出名门的， 对，非常棒的吉他手、嗯、然后龚钊自己也是写歌唱歌、嗯、啊，写的歌呢在我看来啊，就是怎么讲，就是有点男孩子的那种性格，对的，就是。 哎，你自己认可他这个评价吗？ 不许这么说。 就是 我们小松哥不乐意了。 不是，我怕他不乐意。 哎呀， 这就是，我觉得可能因为我以前最早是弹电吉他，嗯，是不是？虽然今天现场演的是一个不插电的版本，然后，但是我觉得，玩乐队就是应该还是要帅吧，就是那种劲儿， 很帅了，很帅了。在我们正在直播的活力982的直播间的现场哈，已经有微谷、我懂了、方杰、真心朋友，还有破风歌手呆657都给你送来了小礼物啊，表示非常的喜欢。 打赏是吧？ 哎，对，打赏就是 价值多少钱？ 价值待会儿查一下，这不能助长这样的。还是以欣赏音乐为主的。 对对，一会儿我们那个完了节目我们聊这个、啊 嗯、是。那其实刚刚大家介绍了一下冷节奏乐队呢，有今天来弹吉他的龚钊，还有今天吹口琴也吹得特别帅的张晓松、嗯、但你们乐队还有其他的成员对不对、嗯、你跟大家一起介绍一下吧。 乐队还有一个长期配置鼓手和贝斯手，鼓手吴志军老师是一个非常专业的爵士鼓手，然后 就他什么都能打， 对对对，就风格非常全面的一个鼓手、 嗯、他打过很长时间的这个爵士乐，然后我们都知道爵士乐其实算所有音乐门类当中 最难的一个， 最难，尤其是鼓手， 对 对，爵士乐有的时候它节奏很快，而且要求特别稳。然后他不止打爵士乐，打像打摇滚了 blues， 尤其近些年我们一块玩 blues， 打得也非常非常好。嗯， 感觉乐队配置很豪华、啊。 对，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是精英。 还有个贝斯老师，贝斯老师， 对，我们贝斯老师也很厉害。 对对对，嗯、是国也是国内最好的一个拉丁乐队吧？我觉得。 对 ，Los Domingo 的这个拉丁大乐队的贝斯手，他是北京现代音乐学院的这个贝斯老师。 对， 那是什么样的一个这样机缘巧合，让你们这几位精英凑到了一起，组成了这样一个还叫冷节奏，看似比较低调，其实作品非常高调的这样一个乐队呢？ 作品很高调吗？先头一回有人这么说的。 你写的，我不。 我蛮赞同赵硕的这个说法的，就是感觉一开始就很抓人，特别是能够把这种蓝调跟 funk 一起融到一起的时候，让人感觉很新颖，有一种耳目一新、嗯、耳朵被唤醒的这种感觉。 最开始我们这个乐队整个组成的契机应该是我跟张老师认识，然后我们那当时最早要说到这个， 你们这算搞小团体吗？今天来电台也不带人家俩。 不是不是， 他们说了他们俩太忙。 主要我们现场没办法呈现这个架子鼓哈，因为虽然我们表演区有单设，但是基本上一个架子鼓就占满了。 是的， 对，也不太好操作，是吧？然后我们作为代表来了。 嗯，是。 最早的时候是我跟张老师学琴，我特别喜欢口琴，然后我跟他学口琴， 学的怎么样？我特别关心。 学到了压音了，就没有再 学的还是不错。 就是学了几节课之后，张老师那个时候正在录制他的口琴专辑。 对。 然后呢，他知道我是吉他手，然后就说：“你能来弹吉他吗？”然后从此我们就变成了吉他手跟口琴手的合作了，就后来对荒废了。师徒 关系就结束了，然后再也没有给我交过学费。 黄老师意思就是说，这个学生我不想教，我们来合作吧。 对，然后后来我们就是合作做了几首歌之后，然后又经过一些各种演出场合，然后就是又加进了，先加进了吴老师，乐队的名字是算是吴老师起的吧。 对，吴老师提的一个创意。 他是个很冷漠的人吗？ 为什么叫冷节奏啊？ 因为我们当时起了很多名字，其实起乐队名字确实挺麻烦挺难起的，你要真正拿一个名字一个具象的东西去把你所有的东西你整体感觉去勾勒出来，这是比较难的一个问题。 没有啊，我觉得有很多乐队就是那样具象， 很随便。 动力火车、黑豹乐队， 听着还都挺、 就是、都很具象的，是一个东西。 对，因为他们都把这名起完了呀、 啊，他们的东西已经用过了。 对啊，我们再叫一金钱豹乐队，听着像菜一样的。 别，已经倒闭了，是这样，生意不好。 其实我感觉啊，我觉得冷节奏就是乐队这个名字起的非常的。妙，为什么呢？就是节奏这个东西，大家基本上讲的就是快与慢，没有人用热或者冷去形容它，哎，就非常有意思。 但 冷的节奏， 我们这个乐队名字的英文名是那个 Cool Rhythm。其实本来我们是想说，我们真的玩的东西很酷。 哦， 但是如果叫酷节奏， 就 有点 对呀、 啊， 就是叫冷节奏， 洋气， 对， 就冷节奏，所以改成那个了。 是清新 boy 也在跟我们互动啊。刚刚赵硕提了两个，他说还有零点乐队，哎，这些名字都被起到，但现在你需要记住的只有一个名字，就是 冷节 奏乐队。那哪里可以找到你们的相关演出信息呢？或者你们的一些周边的一些东西？想听。 可以对关注我们的新浪微博，然后艾特冷节奏乐队，然后我们的歌所有的新歌还有一些个现场的音频试听都会在网易云音乐上，然后搜索冷节奏乐队也会有放出。 就是这五个字，冷节奏乐队。现在大家正在我们直播的这个平台上可以看到我跟赵硕面前的这个提示板，就是这几个字。 9月1号的演出。 对对，并且我们 9月1号在哪里有演出？ 我们9月1号在北京江湖酒吧，是我们成军一周年的这样的一个演出。 是我们才成军一周年、啊， 整整一周年。 对，虽然我们都是比较 都是老江湖了， 资深的乐手， 但 是这个乐队 还挺新的。 对，凑到一起才一年。 对，而且是我们第一次演出的场所，就是等于是一个纪念。 去年8月21号， 对，8月21号， 我们在那儿做了第一场演出， 也是那场演出的视频，我认识了龚丹、啊。 其实你会发现在我们北京哈，喜欢玩音乐的，喜欢做乐队的这些人呢，经常出没的就是一些地方，包括刚刚有提到你们认识的地方，蜗 牛 的 家， 是很多，对，很多原创的歌手都是在那里， 对， 包括来我们节目的很多的音乐爱好，这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第一期的我们的嘉宾叫做。是一个新意思乐队的艺人，叫做董晶晶，他也是在蜗牛的家办过自己的专场，包括很多后来来过我们的艺人，大家好像去各个地方唱完了之后，都来到我们982的这个空间，又再一次聚在一起，把歌唱给大家听。现在有好多朋友，大家已经在我们的直播间里玩嗨了，在争相的在起名字。你是想要让冷节奏乐队改一个名字吗？不，人家已经成军一周年了，叫坚持一下，并且我们觉得还挺不错的。 这个名字特别棒，我觉得。 对， 是。继续我们来聊一聊音乐，包括刚刚有提到说，龚昭曾经给众多的艺人担任过这个演出的现场的这个吉他伴奏。碰巧我昨天也在现场看了一场演出，觉得很震撼。我每次真的很羡慕在现场的那些乐手，因为通常歌手唱完了之后他会返场，然后他就等着现场的人一起鼓掌欢呼他的名字，然后再出来，然后那个鼓手帮他打着节奏。想知道那一瞬间你们在台上是不是特别有自豪感，或者那一刻心情是怎样的？ 我觉得做乐手可能就是其实对我来说，因为我现在做主唱了嘛，然后感觉跟做乐手的感觉不是特别一样。但是在做乐手的时候，我觉得就是可能专注的点是在器乐还有音乐本身上面，然后不像说做主唱的时候可能就是需要控制很多现场的气氛嘛什么的，就是可能这方面的压力会更大。但是我觉得 确实是， 对，做乐手的话就是在台上那种就完全是纯享受音乐吧，享受你自己手上这个乐器的那种感觉，是这样的一个。 通常在一场演唱会结束的时候，歌手也会依次的介绍一下今天给他伴奏的各位老师，然后挥手致意一下。是那一刻真的心里还蛮暗爽的，还是就是说哎呀见多了其实也无所谓了？ 这很重要，其实这是一种尊重。 对， 是一种礼节。 对，包括每次我在演唱会都一定要等到这个环节结束，就不管今天的演唱会我喜不喜欢，一定要等到它结束我才会离开。我觉得这也是对现场所有给你带来美妙音乐的这样一些音乐人的一个尊重。 对， 今天呢其实冷节奏乐队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有一些私藏的音乐想要和大家分享。因为两个人一开始也都提到了很多他们也都比较喜欢的歌曲哈，今天我们也准备了一下，其实想让你们分享给大家听听看。这首歌曲呢是来自航天的《姑娘你让我的头脑发昏》，这是谁的推荐呢？ 共同推荐， 共同推荐，对，应该是共同推荐。 因为航天是他们的好朋友， 不仅是好朋友， 是好朋友，对对对对。 我在2000年的时候买到了我人生当中第一张中文的 blues 专辑，就是航天出的，叫《我的心是有两条残道》。 对， 这个曲子就是他那个里边的。 对，是一首很， 他真的影响了很多很多人，不只是音乐形式，包括音乐的内容。所以我们这个非常真诚的推荐这首。 真正的，我觉得是用中文，然后唱了一个很地道的布斯的一个代表作。 那我们就先来听听今天冷节奏给我们带来第一首私藏音乐推荐《姑娘，你让我的头脑发昏》。 走过我窗前，进过我的门，你看上我一眼，我去死也忍。忘记了打算，忘了算盘，忘记了妈妈让我上不了人。 现在在我们活力酒吧的直播平台上已经有人问了清新不坏，他说为什么搜不到，是不是忽悠我们？应该你打开的方式不对，是要到新浪微博上去搜索冷节奏乐队，就可以找到相关的这个演出的信息了哈。那除了今天的这一首歌曲呢，其实冷节奏乐队今天还给我们带来了另外的两首私藏歌曲，但鉴于我们今天时间非常有限，我们就还是给大家放送到这里了。但是还有一首 MV 要推荐给大家，这个还是想让大家看一看，因为确实还蛮精彩的。来，张晓松老师。 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你们推荐的这个 MV 吧。 对，这个 MV，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Jackson Man， 是我最喜欢的一个法国的口琴演奏家，叫 Jean Jacques Midou， 他的一张专辑当中的一个 MV。 可以用口琴去把这个 funk 节奏，把16分音符打得那么准确，把这个节奏做得这么标准，这个真的太厉害了。 我们听起来确实有点云里雾里的，什么16分节奏什么并不懂，但是看着视频觉得确实很难。 这个口琴和吉他我觉得就是技术和就是旋律，对，感觉 融合得非常好， 极致的一个， 就是好听也好玩。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如果你正在开车收听我们的节目的话，可以通过音乐来感受，如果你正在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接下来由张晓松老师给我们推荐的今天的 MV Jack the Man。 I'm stripping from the floor while you're weeping and you're back and things are all the same. Oh, with your eyes full of wishing and your body's full of weeping cause some friends are around your way. Then you act like you should, little Red Robin Hood, cause you don't wanna be all alone. But you get there late and Jack the man is gone. Grandmama made the shotgun call. So Jack can't play with Billy Jill and the wolf didn't get involved. So the man to the rhythm, Mr. Never Fiddle, while the hump did not place it up on your wall. And the robin cries all alone. So grandmama led by Jungle Jim, put Jack back up on that wall. So Jack can't play with baby Jill, and the wolf didn't get involved. So the rhyme to the rhythm is to never fiddle while the humpty dumpty sets up on your wall. Come on. Never fiddle while the hunted dumpy sits up on your wall. 哇，确实感觉好难。赵硕，你觉得你可以挑战吗？ 我可能自己都来不了这个。 确实感觉他们，我们看起来叫手忙脚乱，但人家确实是以一种特别怎么讲专业性的在玩， 很 relax 的一种方式， 这种感觉。 对， 也特别感谢啊，今天张老师给我们推荐这，我觉得我回去要认真的自己再看几遍，这是探索人类的一个挑战乐器的一个极限。是，现在在我们的表演区呢，冷节奏乐队正在进行最后的调试，要给我们带来最后一首歌曲。这首歌曲的名字我特别感兴趣，从看到的那一刻我就想问，为什么起这么一个名字？ 这是我们乐队成军的第一首歌曲，就是最早的一首，我跟张老师第一首就是共同完成的，就是这首歌曲。 来，先把名字公布给 大家 吧。 我是个没有用的家伙。 我是个没有用的家伙，这你们服吗？ 我觉得你们是很厉害的家伙。 他们一个弹琴这么好，一个吹口琴这么好，然后在这里跟我们说他们是没有用的家伙， 就是表达一下负能量而已。 每天一点负能量，生活更健康。 对。 好，你们准备好了吗？ 好， 随时可以开始。 紧盯他的一举一动，嘲讽含在你口中，无论他说什么都是错的，而我恰恰就是那被评判的。看上去一本正经的你，面对着误会也觉得无力，想要破坏一切的冲动，像那地雷般深埋在心底。用的家伙，今天的样子与以往不同，是不是你遇到了好事情？说来听听，在这烦躁的日子里，是我不好，是为了享受自己的时光。有用的家 有点 rap， 两个人现在玩到嗨不起来了。好，结束了，谢谢，再一次感谢冷节奏乐队。现在已经有很多的人在问如何要跟你们联络起来哈。 对，但是没关系，我们就是可以留在表演区了，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但节目的最后呢，还是想要了解一下，在北京地区朋友如果想要看到冷节奏乐队的现场表演的话，最近的一次机会就是，对，就是在可以公交跟我们介绍一下，对， 9月1号的北京江湖酒吧，然后是我们的一周年纪念专场。 嗯，也非常的感谢今天所有的观众还有听众朋友们在我们活力酒吧正在直播的直播间当中对我们大家的支持以及对冷节奏乐队的支持。接下来您将收听收看到的是北京青年广播继续为您直播的今晚有戏，也感谢冷节奏乐队，也感谢赵硕今天来到我们的挑战新歌声，希望今后有更多热爱音乐的朋友都可以相聚在挑战新歌声，我们明天见喽， 拜 拜。 Reading my paper in Ray's cafe, the old guy next to me is loud as day. Ramble and ramble while eating his pie. He dropped his wallet down.